要继续在以弗所书，那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在以弗所书，我们会把以弗所书的六章，保罗以弗所书的书信，不只是我们一起分享，我相信我们借着以弗所书，我们对神的真理会清楚，对神对教会的心意，而且会更明白，以至于我们装备好。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可以迎接耶稣再来，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的肢体，而且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将来可以参加神羔羊的宴席。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盼望？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二章的后半啊。我们一起先来，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宣告神的话语，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绝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啦，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这里就是你的圣殿，主，我们就是你的儿女，主，我们就是你在创始之前所选召出来的，要承接天上所有一切祝福的神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里来承接这些祝福的时候，主啊，用你的真理继续来装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让耶稣基督 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真理借助我们你自己的儿女，主，你的教会可以活出来，而且将主的爱可以传出去。主啊，这里就是你的圣殿，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充充满满的居住在我们中间。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最近在哈佛大学，他们发表了一个研究的那个调查报告，他们所谓的那个survey 跟 research report。 那这个题目呢，它的题目是What keeps people, 就是你跟我happy and healthy, 就是说什么会使人幸福与健康。你想什么会使人幸福与健康在你信主之前你是怎么想的，在你信主之后是怎么想的。那当然这一个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不是一个神学的研究报告他们所针对的人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什么会使人幸福与健康，那他们最近呢就 对一群啊年轻人，这群年轻人就是差不多在1990年左右出生啊，我们叫那个 millennials， 对不对啊？那我你的女儿也包括在这个里面啊，90年左右那个出生的年轻人，说什么会是你觉得幸福啊、健康？哎，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啊？1980年到1995年是你要啊、什么才会是你？你想想看啊，哈哈哦，哈利路亚，哇，很棒的答案啊，哇，太棒了，请坐，谢谢 ，Mayu 啊，这是 Mayu 啊，那个这一群年轻人呢，想了一下，超过80%的人，他们说有钱，啊，我就觉得很高兴了、啊，幸福啊，哦，而且会活得健康啊，啊，80%都这样回答，那他们说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再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让你觉得幸福跟健康啊、哦、好，那另外超过差不多50%的人说、哦、如果我今天可以出名了、啊、可以出名了，那我就很真的是很快乐啊，很幸福啊，哦，而且搞不好真的是啊，真的是很健康。但是这是不是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调查的最终的结果呢？那实际上哈佛大学他们从1938年、他们就开始、追踪研究了724个、人的他们的生活，就是追踪啊、就是每年 都去了解他们、啊、跟他座谈、啊哦、然后那个、跟他的家人、来问问题啊，哦，不只是跟他们谈话，而且呢，他们当然你参加这个就是，他们还去哦，你调查一下你的那个medical history 啊，就是你那个健康的那个情况怎么样，在医生里面的记录哦，是怎么样的，甚至他们还要抽血哦，抽你的血样啊，来看看哦，你这个血到底跟其他人有什么样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他们分成两组。那其中一组呢，就是那个哈佛的毕业生啊，哦，哈佛的毕业生，我们这里有没有进哈佛的？没有啊，啊，我也不是说差一点进啊，没有进。那个哈佛的研究，他们很光荣啊，当然了，我这个生活一定是很棒的。那另外一组，那就是在波士顿，那知道那个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街头的那些最贫穷的那个孩子啊，在1938年那些十几岁啊，那种孩子真的是吃都吃不饱，那个时候他们说为什么要来研究我们呢，我们真的是活得没有那么好啊。他们经过差不多哦，1938年到2017年，要多少年，80年，是不是80年的时间、哦、然后最近他们就发表，就是说听的人很多啊， 下面就是说、他们要宣布，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让他们人觉得幸福觉得健康，大家都在那里听啊，就跟那个答案跟没有的答案就差不多啊。他说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说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啊，说 good relationships可以让你活得比较幸福，可以活得比较健康。然后呢，他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人际的关系。一个就是说，你人要跟人之间要有连结，就是要有一个 social connection， 就是说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躲在家里面的，你是在一个社群当中跟人有这样交往的、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他说这个人际关系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在那里大家一起相处，他说这个的品质非常的重要、哦、quality of close relation， 就是这个品质，当你相处不管是跟你的家人的相处、哦、跟你同事的相处，朋友的相处，跟你家人相处，当然不是说背对背了都没有话讲了啊、好像都不认识一样、啊、在一起有很好的时间、啊、很好的这样相聚、啊、然后呢 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帮助，有一个人际关系这个品质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他们说，而且人际关系的安全感，当在灾难的时候，当在困难的时候，当在有难处的时候，当在有缺乏的时候，当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啊，常常口袋里没有钱就出问题了嘛，家里是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你还觉得你有这一个安全感，跟你最 close 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哦，当然我们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啊，我们可以这样 securely attach， 就是我们还可以在那里，不管有怎么样的风暴，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将来我们知道灾难会很大，但是我们在神的家是有安全感。所以他讲到人之间要有这样的安全感，这个三个方面决定了那个人是活的将来会健康还是不健康。到目前为止1938年十几岁的孩子调查以后，还有一些人活着，但是他们发现怎么样的，不管你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还是原来你是波士顿街头的那些流浪汉，或者是没有钱的，他们发现了，发现什么，甚至那些流浪汉没有钱的，他们今天有些人成为社会的上流，他们也成为不管不只是有钱的，他们也有些人活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健康。那有一些哈佛大学毕业的呢，当然哈佛大学他们说其中有一位甚至做到了总统啊，当然也有些哈佛大学毕业的结果成为醉酒的，成为吸毒的，最后进到监狱里面的也有。所以他们在这里 deliver 传讲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在于你原来的地位是什么样，不在于你原来的出身是怎么样，不管你原来是有钱的没有钱的，不管你原来的资历是怎么样，但是他说经过人生，有些人今天已经90几岁，他们发现出来一个好的人际的关系在我们一生当中非常的重要。我在讲这一个调查报告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今天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读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只要用两个字或者用5个字、6个字就可以把它经过80年的调查报告，但是在神的圣经里面早已经写在那里。你猜看是哪两个字啊？我们今天有读到啊，就是这两个字，和睦，是不是？就是人际关系的好坏决定我们能不能和睦。好，那这个和睦，它是英文就是 peace 啊，不只是平安，和睦是一个 peace。而且在今天的经文里面14节，他讲到什么？他说，耶稣使我们和睦，而且那个英文原版的他是说。Jesus is our peace， 就是说耶稣不只是使我们和睦，耶稣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可以和睦在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而且他说耶稣本身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和睦。当我们抓住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成为你家中的那一个主的时候，你家里就有和睦。当耶稣基督在你跟我之间，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和睦。当耶稣出现在你跟你儿女之间的时候，你跟你儿女就有和睦。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和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来看一下神如何给我们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从前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2:11-12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回想，我们就要纪念，就是我们要来回想我们从前是如何的光景，当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光景。那这里经文差不多有5个方面，我们原来 被犹太人称为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啊、那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受割礼吗？受割礼就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记号，就是说表示神有给他们立约过的、啊、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约、啊、是出现在他们割礼之前了。不要搞错，割礼就是本身不是约，割礼是一个记号，让以色列百姓看到哦，耶和华跟我们是立约的，我们有一个拣选我们爱我们的神，神教导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当每次看到那个记号的时候，特别是男生了，当然看到那个时候、哦、男生非常重要，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想起神的约。但是他们说你们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啊、哦、但这是一个人手所做的啊、哦，他说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以色列所盼望的，他们盼望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属于他们的、哦、那我们知道当然耶稣也是出于犹太人，但、以色列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已经来的弥赛亚，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说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哦、然后我们是排在以色列民之外，而且呢神跟以色列的那些约，跟亚伯拉罕的那摩西的约，跟大卫的约，好像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不但给我们旧约，神 给我们新约，就像耶利米里面所讲，神家的新约不只是要刻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上，我们今天的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神也将那一个约先刻在我们心上，是不是、哦、然后从前我们的光景是没有指望的。为什么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不知道你每天活着的指望是什么、哦、那我过去的指望就是我在等下个月的 paycheck， 是不是？好，过去的指望 我希望等我这一辆车子能不能快点开的老化一点，我有理由去换一辆新的车子，是不是？哦，当我在国内的时候，哦，那还有一个大的指望说、哦、我要来美国念书啊、哦、但是神恩待我让我来美国念书，我以为在美国都是金子铺在地上啊，银子铺在地上，我随手一抓就是啊，好像很有指望。但是你来了美国之后，你有没有看到地上有没有金子，有没有银子？你的指望在美国吗？你的指望在你的工作吗？你的指望在你的股票吗？但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像我过去一样，我好像很有指望，甚至我觉得好像我要让我自己在美国也有 出人头地啊，是吧、哦、出人头地。但是结果每一次都是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所以这个是从前的我们的光景。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神降下那恩典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大的转机、啊、一个 greatest turn around。 你人生当中有没有转机啊？有没有、啊、不管是你是在经济上面有难处，神祝福你，你得到了神的祝福，你有个转机，你的经济状况好起来，你的身体比较软弱，但是神医治你，你的身体好起来。但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在恩典上面一个大的转机，一个最大的转机，就是说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只要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就得拯救，我们就可以来亲近神。原来我们不能亲近神的，今天可以来亲近神。就像希伯来书十九章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所讲到的，今天因为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通往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裂开了，以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良心上面的亏损啊，以及不洁净啊，神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凭着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转机啊，这也是一个奥秘。常常我们常常把这个看得非常的清淡啊，哦，好像这个是啊，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是神的儿子将他自己牺牲把我们拯救过来，这是一个转机。当我们如果明白知道我们过去的状况光景，当我们今天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了感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九节，保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写到，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那一个祝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到的那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好，他说，因他就是神，基督耶稣使我们和睦，耶稣使我们和睦。刚才我们看到，就耶稣也就是那和睦。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这一段我等一会要跟你来讲一下，到底是什么两下合二为一，还有什么中间还有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墙？耶稣基督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等一下也要来讲，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人和睦，你有好的良好的人际的关系，就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而且近处的人。我们常常用这个祷告，是不是？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不再做外人了，客旅，是与圣徒一起在神的国，在神的家中，成为神家中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光景，当耶稣基督成为那和睦，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耶稣基督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讲到两下合而为一，就是说原来那个犹太人还有犹太人称我们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之外的是外邦人，这两类人今天呢可以合而为一，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都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说耶稣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那隔断的墙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下，这是圣殿。那当然这个是在耶稣时代的圣殿啊，那希律王也把它那个修建一下。在圣殿里面它有很多的院啊，有祭司去的地方啊，有妇人去的地方，还有外邦人去的地方。但是呢，在外邦人可以进到这个圣殿的范围呢，他只是在外面的范围，外邦人不能进到里面的范围。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呢，外邦人就不能进去了。这里有一道墙啊，这个虽然是矮墙，这个就是那一个墙，你外邦人只能在外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里面有讲到，以赛亚说那外邦人也要来耶路撒冷神的殿献祭啊，但是献祭你不能进去啊，是祭司献祭啊。那神的殿要成为万古祷告的殿啊，万古不只是以色列国啊，就是说包括中国台湾那些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到神的殿来祷告。但是他们说这里面是我的优先权，这里面是给神给我的 privilege， 你们不能进来的，我这里做一道墙的，你们不能来到神的圣殿这个靠近至圣所的地方的。而且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是在那个土耳其后来也人家找到，就是他说禁止外邦人进入啊，如果有外邦人进入违者就要处死啊。所以有一道墙在那里，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说耶稣基督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就除去了 这一道墙，这一道墙已经被打破，这一道墙已经被粉碎，这一道墙已经不见了。我们外邦人凡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主，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机，极大的转机啊！如果你我活在当时的耶稣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如果你跨过了那一道墙，你的结果就是被处死啊！好，就被处死。所以，当耶稣基督2000年之前已经将这一道墙已经破除，已经推倒，但是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来思考：过了200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一道隔离的墙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上，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在甚至在同一个国家讲不一样的方言之间，甚至都是华人，台湾来的，大陆来的，还有没有这一道墙？哈利路亚！只有借助耶稣基督，这一道墙才能被推翻。不管是美国的问题，冲突的问题，不管是世界各地有冲突的问题，没有耶稣基督，那一道墙还是会存在。虽然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将它推倒，在90年代初，我跟我太太，她从台湾来，我从中国大陆来，好，我们都是在这里求学啊，念书，但是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要来跟这一道墙来做一个挑战，说能不能除去台湾跟大陆之间海峡两岸这中间的一道，不管是墙啊还是大海啊，能不能在一起，能不能彼此的相爱。我们已经结婚，我们已经结婚超过25年，哈利路亚，我相信还会有，还有两个25年，还有50年，是不是啊？哈利路亚。那一道墙怎么被推翻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话，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细节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吵架是不会停的。但是神让我们成为他家中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今天，我都忘记我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是有口角。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使我们和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就是诀窍。你教会要合一，你美国要合一，不管你公司里面的生意不同的意见要合一，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合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景，耶稣基督借助十字架已经废除了那冤仇，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成为那新的人。那冤仇什么？他说冤仇就是那记在那律法上的那些规条啊，因为那些规条我们没办法活出来，因为那些规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因为那些规条让我们真的活在那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对神有仇视，这是我们的罪的罪性在那里。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废去了那约仇，以至于不单是犹太人，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可以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上面建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这一个新人不是说一个只是你单独的一个新造的人，这一个新人 是一个团体，这一个新人是有耶稣基督在中间，成为那和睦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所以我要将这个过程来走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是过去是奥秘，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不只是以弗所书，其他的书信，罗马书还有其他的书信，已经将神的心意、神的奥秘将我们向我们来启示。在罗马书，保罗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字对比较小，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是活在在罪恶当中的时候，神怎么样，其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就是与己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就等一下后面讲，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跟神可以和好，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哈利路亚，这个只要你相信好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为你而死。当我们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拯救，就是我的主，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你就跟神和好，我们就被称义，就被称义。这个都是过去发生的，而且我们不但与神和好，而且可以与人和睦。这个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与人和睦，他在这里说，我们既然跟神已经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因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身是耶稣基督，他死了，他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复活以后，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将那复活的生命放在你我的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一个得救不只是我得到救赎，那一个时候我相信神的得救，而且这一个得救在希腊文是一个持续型的，不是过去式而已，是一个持续型的得救。就是说耶稣基督将他那复活的生命 His life， 英文里面说 His life 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从那坏的脾气、不好的心思意念、恨人、嫉妒人、苦毒、谎言、偷窃、记恨，所有的一切软弱当中被拯救过来。他说 We will be saved by his life， 以至于我们跟人可以再一次恢复那和睦的这样一个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就是十字架，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建立，已经打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个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耶稣在中间，我们有了那和睦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要健康吗？你要幸福吗？这个就是哈佛的报告，他经过了80年的调查，80年花了很多的人力精力，不知道国家哈佛应该是私立大学，是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给他投资，说做一个这样的研究，经过80年、100年，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结果。人际的关系，和睦的人际的关系，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这么简单呐、啊！哈利路亚，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他这个调查还要不要继续，但是某一天你碰到那一个人，他们已经经过了4代啊。他说：“我今天非常的光荣啊，我有这个 privilege 在这里 announce I'm the 4th generation of the director of this survey group。”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财力，访问了很多人，每年跟踪这些人的、啊、抽血的报告啊，医生的调查啊，什么家庭，他妻子跟他交谈啊，花很多的时间。我今天要 announce 很多的人呢、啊，3万人在那个里面，在那里听他报告。但是我跟他说，你就说耶稣就好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和睦，所以这个和睦，就是在加拉太保罗所写的3:28，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分犹太人了，不分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我们这些外邦人、自主的为奴，不管你的身份是怎么样，是男是女啊，因为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为义了，就成为义。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一个义就是那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就是你跟我加起来，不是一个孤单的。如果你是一个孤单的，你不要提任何的和睦，你把你自己关起来就好了。过去我也想了，我最好到阿里中南哪里啊，哦，哪里去买一块地，哦，我自己造一个房子，哦，还有一口井，还有一个鱼池，养几条鱼，养几条羊，在那里一个人过生活多好，不要比八人，多麻烦，人跟人接触多麻烦。但是那不是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是你跟我加起来，在一个和睦的关系当中，这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保罗要给我们一个 deliver 一个 message 信息，就是说教会就应该是那一个新人，那新人就是那一个教会。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们有没有很兴奋？只有我一个人在兴奋，有兴奋的可以举下手，我很兴奋了，哦，哈利路亚！因为神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造成建造一个新人，他说喜悦的新人，你要不要阿们？阿们，就是你跟我，哈利路亚！这一个新人，这一个教会，就是要成，就是基督的身体，要成为耶稣的幸福，这个就是目的啊！你今天活着有没有指望？你有没有指望？你或者有没有指望？就像但以理，我们最近在讲但以理书，但但以理神给他，哦，这么多的异象，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第三个，第四个异象，哇，这么，哦，人类发展的这个历史的异象，将来的异象，将来那个耶稣要再来，所有这些奥秘给了他以后，神跟但以理怎么说？神跟但以理说，好，你可以去安息了。就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想应该是90岁的，哦，90岁的老人，哦，你可以去安息了。他说什么？他说将来你要起来啊，起来什么？就是我，他还要复活啊，要去干嘛？起来以后什么？得那福分，那一个福分。不只是说他要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说你是忠心的仆人的，好的管家，领受天上的这一个 award， 这一个奖赏，而且是什么？那一个福分。哦，但以理要参加那羔羊的婚姻，你我也要参加那羔羊的婚姻。我常常在 picture， 当我参加那羔羊婚姻的时候，我不是坐在远远的，哇，还离耶稣几百个那个 table 啊，耶稣，哦啊，哦 ，hello 啊，你是涛 ，I know you。我要坐在耶稣比较靠近，我不敢说同一个桌子了啊，那个比较靠近啊，甚至可以跟我。哈利路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关键点要成为那新人。那新人的关键点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的和睦。我们彼此的和睦的根基是什么？因为我们跟神已经和好。我们为什么跟神可以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了。这个就是真理啊，这个就是奥秘啊，今天已经敞开了。哈利路亚，哇，讲了很多。那我要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啊，在神里面，神可以消除所有的冤仇，不管是个人之间，不管是国家之间，不管是民族之间。在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是星期天，在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这个很有名的袭击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就是 Pearl Harbor。波哈伯的那个事件，那一天因为星期天呐，啊，那个时候美国还很敬虔的，差不多，几乎，差不多人都去教会啊，去敬拜啊。就在星期天的时候，日本人就来袭击他们，轰炸那个珍珠港，结果2400人就死在这一个轰炸当中。这个事件过了以后，美国当然也不甘心了，啊，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在研究原子弹，所以到了 1945年八月份的时候，美国就送原子弹到了日本的广岛、长崎，这一下超过10万个人了，10万个人在日本广岛、长岛就丧命，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报复，对不对？是报复啊，报复啊，就是一个 revenge 啊。那当然，从此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但是这一个结束，是不是表明那一个和睦、那一个和平就在两个国家之间，在两个国家的民族之间呢？你觉得会吗？当然很仇视啊！到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啊，对日本人还是有一个，因为他们杀了我们太多的人啊。在这个珍珠港事件当中，那日本轰炸机领队的那个人叫那个川田美津雄，冤是不是？冤田美津雄，不管他的名字是什么，你看一下啊，miss 我是不是那个冤田美津雄啊？他带领一群那个轰炸机啊来轰炸，而且轰炸的非常的准。那照道理，这个人战争结束以后，他应该是一个战俘，就是应该被关起来才对。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战争结束以后，他居然逃过了那一道，他就回到了他自己的乡下，几乎要躲藏起来。但是他心里面那一个真的是不安，还是在那里面的，还是在那里面。那在同一个时期，那当然在二次大战的时期，那美国，你知道美国有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飞虎队啊，很多的飞机在中国大陆啊，对不对？啊，帮助跟日本人打仗。那有一个美国的飞行员啊，叫 Jake Disasa， 那一次呢就被日本人那个炮弹，飞机就中了炮弹，然后他就救生圈呐、啊，不是救生圈，这个叫什么？降落伞，然后就逃命，然后就被日本人就抓到了。对不对？被日本人抓到就放到日本人的监狱里面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还好他还可以要到一本圣经啊，他对日本人真的是恨得要命啊。但是他读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赦免他们。他的心被深深的感动以后，他说，只要我可以出监狱，我甚至要来爱那些敌人，那些日本人曾经杀害我们的同胞，中国的同胞，不管是东南亚那些国家的同胞。所以他就在那里，在日本呢、啊，他也没回美国、啊、发那个福音的传单。那同一个时间呢，原田美津雄呢，他跟他过去的那些战友啊联络啊。那些战友被关起来，他没关起来。那个战友说：“哇，我们被关起来，你想不到啊，那个待遇都还不错啊，那个待遇跟我们过去对待那个我们的美国人的俘虏啊，不光是什么的那个战俘的待遇，真的是好的太多了。我们根本也没被打，被怎么样，也没被杀。而且他说，哎，很奇怪啊，这是他的朋友们说啊，我们中间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啊，叫 Peggy Covey， 他说。”跟他们传福音啊，传耶稣基督的爱啊。而且那个女孩子 Peggy 的父母你知道吗？她的朋友跟她说，你知道吗？他们的父母是被我们杀害的，他们父母是传道人啊，那个时候在东亚的传道人啊，就被日本人给杀掉的。他说他的女儿居然不恨我们，给我们传福音。他心里听了，哎，这个是奇怪了。所以他就坐火车啊，去造访这些他过去的战友 下了火车，在火车上，结果就碰到了这一个杰克迪萨萨，迪萨萨在那里传福音的单张，让他看到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以至于他的生命从一个轰炸美国珍珠港的他的一个军队的领袖啊，成为一个传道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生命被改变。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 同时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有一个美国的士兵啊，年轻的士兵，他叫 Joe Morgan， 那一天他躲过了那一个轰炸，他的生命被保住了，没有死啊。但是他对日本人真的恨得要命啊，恨得要命啊，真的是 那一个苦毒啊，那一个仇恨啊，一直在他的心里面。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啊，回到大家继续在那个学习。后来他甚至也进了神学院，他神学院毕业，他就出来做牧师，回到夏威夷做牧师啊。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个仇恨不原谅还在他里面。1956年，那渊田美津雄他去到夏威夷，去夏威夷做他生命改变的见证。那就摩根在那里，他听说这个事件以后，他心里一直在嘀咕啊，说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听一下这一个过去是我的敌人啊，他要做什么见证啊，他今天居然也成为基督徒啊。按照圣经，我们都是应该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弟兄了。他去那里听，听到他生命见证以后，他里面的仇恨那不原谅，就在神的爱当中完全的被消除，以至于在那一天，这下面有小字啊，1956年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和好。那渊田美津子跟他道歉，那 Joe Morgan 说，我愿意原谅你们的行为。这一个和睦从哪里来？这一个和睦如果从人的角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当他们当 Joe Morgan 当渊田美津子都成为神儿女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那一个仇恨被完全的融化掉，以至于他们可以握手一起成为那新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证。所以这一个见证，这一个和睦，就是那平安的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可以让旁边的人可以看到这个福音是要传给远处的，传给近处的。远处的可能是外邦人，但近处的当时来说可能就是那犹太人。那以赛亚也是这样说，以赛亚说 神这样说，因为神看到他所行，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神就要来医治我们，神就要来引导我们，要让我们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弟兄姊妹，今天在拉斯维加很多的人在伤心，是不是很多的死亡人的家属在伤心？在以赛亚书57章，你回去再看这个前面的时候，神怎么说？忧悔伤心的人，神要与你同在，神要医治你，神要得着你。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每个星期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同那一个伤心的人一起来伤心，一起来呼求。甚至那些人还没有感到伤心，还没有悔改，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人，这个社区有很多的人，甚至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一起为他们来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来伤心的时候，神要降下那安慰，神要那降下那医治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以赛亚神跟他说的，神说我要造就那嘴唇的果子。那嘴唇的果实是什么？那嘴唇的果实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祷告，那嘴唇的果实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那嘴唇的果实就是我们向那些不认识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给近处的也给远处的，神说我要医治他，我们要不要神的医治？弟兄姊妹，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是因为神已经将两下合为一，而且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 就是教会，是一个圣洁的身体，而且我们在一个圣灵当中可以来亲近神。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就不是那暂时居住的，不再是那旅行者，因为我们成为了神家里的人。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当保罗跟提摩太那年轻的那个传道人来讲说，什么是教会？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里面要有什么样的见证？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是要什么样的见证？教会是要怎么样在神的心意里面活出来？最后，在中间，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我让你这些知道，你就是知道在神的家当中应该怎么样的行啊。”他说：“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被称为神的家。”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就在神的家当中，而且他说这个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就是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充满了神的爱，神的话就充满了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的话就充满了那新的生命。当我们去接受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活出来的时候，那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就建造在这个殿当中，就是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天要跳过这一个故事，留在以后再讲。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过去是活在何等的光景当中，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远离神的，是跟神的约、跟以色列的百姓绝外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不只是一个人，而一个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是与神和好，这一个新人是跟人和睦的，这一个新人是成为教会，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愿意居住在我们中间。我要请敬拜团上来。保罗在结束这一段教导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二章20-22节，他这样说，他说这一个新人，这一个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和睦的新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而且这一个新人就是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而且这个房子是联络的核实，就是在彼此的相爱当中一起的连接，那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不只是质量上是优良，不只是我们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一个人际关系是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房角石，而且这一个殿是会渐渐的成长，这一个殿是会长大的。我们这一个 building 会长大吗？ building 不会长大，但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作为那一个新人，那一个和睦的新人可以长大，那一个长大的身体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要居住在我们中间的居所。 弟兄姊妹，我要跳过这一些。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回应。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回应，说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新人，一起来建造神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身体里面让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私情下意，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在犹大有一个男孩子，他在从小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他被送去放养，在旷野里面，在晚上或者在白天，他可能要面临一些野兽要来吞吃那些他所照顾的羊群，但是他每天在那里寻求敬拜他所知道的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他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要成为神手上的器皿，让他的生命可以被神来使用。当以色列面临腓力斯强敌的时候，腓力斯的敌人哥利亚非常的高大，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但是他用了简单的工具将那巨人打倒，他也出了名，被当时的扫罗王所看中，他也成了扫罗王家中的人，成为扫罗王的女婿，但是扫罗王却嫉妒他，要杀害他，追杀他，他为此逃命，但是神将扫罗王两次放在他的面前，他一个把他杀掉，但是他没有，他说这是神所高的。这就是你所知道的大卫，是不是？后来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虽然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心中有一个意愿，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他面临很多敌人的挑战，敌人的追杀，甚至在国中太平的时候，他要将神的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在嘲笑他，但是他说他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弟兄姊妹，当大卫在经过灾难苦难之后，就是在国中太平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要将耶和华的居所被建造起来。他的心非常的着急，他说，我要看到耶和华他寻得了居所，那一个居所就是以色列百姓。今天来说，神也在寻找一个居所，这一个居所就是神的教会。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不停留在那里，因为神有一个目的，要有一个新人被建造起来，成为那居所。这是一个和睦的新人，这一个和睦的新人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以至于神要借助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大卫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他说，不允许我去睡觉，不允许我眼睛甚至闭起来，我要一直等到看到耶和华寻得那居所，那个居所被建造起来。这是大卫的誓言，这是大卫的心志。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成为这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样同样的心志，说我们为耶和华寻得居所，让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耶和华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不是口号，这不是星期天在这里听一片讲道，这需要摆上，这需要像大卫一样，也不上我的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灯。这里不是说你不能睡觉了，你不能吃饭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花上一件时间，但是我们有没有花上一些精力，但是我们有没有花上我们的金钱，说神啊，我愿意摆上，像大卫一样，让基督徒丰收教会，让你我的生命不只是一个和谐的新人，这一个新人是由神所居住的，被圣灵所充满的，好不好？当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我们求神的荣耀再一次彰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那迫切的心，因为神的心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不再是沉睡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不再是一个肮脏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将我们洗得干净，只要我们愿意，愿意让圣灵来浇灌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愿意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可以活出来的时候，这是神的圣殿，神要来居住。我们一起来，一起起立。 Yeah. 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啊，求你充满在你自己的圣所当中，圣灵啊，求你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来改变，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成为那和睦的新人，成为那见证的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让你自己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神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求，虽然我们常常有软弱，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肉体的作为，但是神，我们在这里向你求说，圣灵，求你来破碎我们，求你来做那破碎更新的工作，求你来做那建造的工作，将那基督徒丰收教会建造在神的真理的注射和根基上面。主啊，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让你的爱浸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可以起来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让我们的嘴唇结出那荣耀的果子，让我们的嘴唇结出那赞美耶和华的声音。主，我们在这里向你求，说真，求你每天来带领我们，每天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求你亲自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头，让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下面，让我们顺服在主的圣灵的教导下面，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生命再一次被更新。主，我们谢谢你。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你非常的疲惫或者软弱，或者没有那能力说，主啊，我要被你所用，我要来活出你的命定，如果是你的话，等一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留下来，来到前面，我们要为你来祷告。我知道，神更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群爱神的弟兄姊妹，神家中的人，他们已经起来，他们不止每天在那里读神的话语，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呼求，他们愿意被战备，这一群人要成为耶稣再来的先锋，这一群人要成为教会的柱石，这一群人要成为那明灯。神要祝福你，神要给你力上加力，奔走没有疲倦的。等一下你也可以来到前面，我要来为你来祝福，